得中，他就失足落于长江了。 那金玉奴他失足落水了吗？ 真是。 听你之言，那金怎么将将得中，他就失足落水了呢？ 想那金玉奴出身卑贱，怎比得小弟福大命大造化大呀？ 我来问你，倘若我父一朝失败，丢官罢职，那时你又怎样看待于我呢？ 小弟是哪里话了，像你我乃恩爱夫妻，百年相守，你何必多疑呀？ 如此说来，你倒是个有良心的人呐。 倒吧，我本来大大的有良心呐。 你进的洞房还没瞧瞧我呢，你瞧瞧我是谁吧。 哎呀，是啊，我进的洞房被他们打得乱七八糟的，还不曾见过林家小姐，我倒要仔细看上一看，看上一看。大官，大官，大 官哦，你看看这洞房之中，谁是人，谁又是鬼呢？ 哎呀，我挥之不及呀。 错人了。 什么啊？ 我是京二啊。 哎呀，惭愧呀。 哎呦，莫急啊莫急，我把你这横心大郎宰宰。 Thank you. 跪下。啊，儿啊，如今你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就该向天相认才是。 义父，如今你看他可怜吗？ Thank you. Oh, my God.

院。 有。 你们家的夫人。 张少林。 你等退下，我有话问他。 是。 我是张少林， 你不是张少林。 我正是张少林，你是何人？ 奴家于素清。 哦，你就是于素清于小姐。只是你父依然大腿亲事，你还前来见我则甚。 你当真是张少林？ 哦，当真是张少林。 果然是张少林。 这还有假的不成？ 我的故事。 荒唐不荒唐，我是越发的糊涂了。 Thank you.